锵锵三人行，诸位好，这个国庆节回来了哈。 嗯、 哎，丹晨有你在，我们收视率高升啊。 太好了，希望多来你们这做客。 对对对，你赶上上一次在香港，好像有个三级女星上节目的效果了。 不会吧？ 开玩笑，瞎干。哎，这个王斌老师听说是这个人家国庆节假期，你看人家知识分子、 嗯、 读《史记》， 嗯， 读《论语》， 对对对。 嗯， 但是呢不能光在这个室内读书，听不见外边的一片那个爆炸声。 嗯，这听见了，这最近听见了，很大，这声音很大，关于朝鲜的问题。 好家伙，我一看现在凤凰卫视变成朝鲜卫视了，就是从早到晚。 对对对， 都在想这个问题哈。 啊， 我估计全世界都是在面对这个问题，都所有的媒体都在谈这个问题，因为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嗯。 这个核威胁是一个真的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没错没错，但是呢我想到的倒还不是这个核威胁、 嗯、 我觉得这个朝鲜呢、啊、又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哈。 对，我觉得挺难的，你看好像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韩国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他们的什么韩剧啊这些东西给我们冲击挺大的。 哎，你别说，你长得就像那个韩国那种电韩剧里面，你觉得是吧？ 没错， 而且他们曾经还让我 韩国整的吧，到韩国整的。 对，人们他们说让我去韩国发展的，还没去。 嗯， 但是朝鲜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停留在我印象中还是以前的那个什么卖花姑娘啊，嗯、然后那个 你看过卖花姑娘啊？ 我知道这个，然后 但你肯定没看过， 没看过 那个年代，你肯定没看过。 嗯， 还有鲜花盛开的村庄， 那是金鸡和银鸡， 金鸡和银鸡的故事。 因为老听我那个爸爸妈妈说过嘛。 而且文革时候确实是朝鲜的电影是最好看的。 嗯， 真的是最好看的。 不是什么阿尔巴尼亚啊，什么还有。 赶不上朝鲜更亲切，因为他的人种啊长得跟咱一样， 对， 黑头发， 嗯， 这个黄皮肤， 嗯， 黑眼睛， 嗯， 你看的时候特别有亲切感。那时候我在当兵，我很小当兵，四五岁当兵， 嗯， 看那个朝鲜电影，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也情窦初开，韩国的 情窦初开跟朝鲜电影， 跟这朝鲜的女演员漂亮， 嗯， 真的是吸引你眼球。有时候那个当兵，我们当兵是因为有站岗，有时候。站岗的就看不到第一场，那么接着他会给为站岗的专门去换再放一场、 嗯、 我是两场我基本都赶着看、 啊、 就为了看那个女演员。 哦，你看哈，每一个我跟你说，每一个男孩子他这个会有一个生理上的那个思春期， 嗯， 一般啊就有点像发低烧的状态。 发低烧， 你知道我是谁吗、 嗯、 我最早的是那个香港的一个叫当时是个叫陈思思的演员， 三笑的， 哎，演三笑， 对对 对, 对， 你知道你正巧赶上那个时候哈， 嗯、 差不多十四五岁该发育的时候、 嗯， 那个标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连续三天，哎呦，日里梦里都是他，有一种发低烧晕乎乎，这男孩开始懵动了， 属于叫丘比特的箭彻底把你刺穿了 啊、哦！ 但是我告诉你，我对于女性恐惧的印象， 嗯， 就是朝鲜电影给我的。你 怎么会呢？ 你还不知道，你知道朝鲜电影，你知道一个特点，要不说他们真是有生活，到现在都是这样， 嗯， 就是苦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看社会、 啊，对对对， 对你苦不苦，你就去看朝鲜电影。 好的，可是鲜花盛开的村庄可一点不苦 啊。那个 社会主义这个欣欣向荣，一片的阳光，而且那个歌我当时记得，全国人民都在唱，我现在不会唱了，已经忘记了。可那个歌给你的感觉特别好，你觉得生活真是阳光，鲜花。 哦哦， 而且 你心里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时那时候的女孩都是圆脸盘，不像我们现在看的韩国电影都是那种特瘦的， 嗯、 就是你像说的整过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以前不是挺胖的吗？ 你挺胖吗？ 我以前比现在胖30斤。 好家伙！ 然后他们就说我有一个就说我爸我妈说是像那个朝鲜的女孩，我说大饼子脸多难看，他说那时候就喜欢看，我说为什么？ 那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叫600公分。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有一个是给其中一个男主角找对象， 嗯、 找对象的男主角一看那个女的呢，这体态很臃肿， 嗯， 长得也很粗蛮， 嗯， 一看就不要。他爸爸说，这么好的媳妇儿你还不要吗？说这个他可以给你挣600公分，这就成了所有人的口头的一句玩笑了，就是找对象要找600公分 啊， 壮实劳动力啊， 那时候讲劳动力，那时候没钱。长得胖一点，觉得哦，他们家家庭环境还不错，嗯、 是，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是， 重要的是人挣工分，社会主义平均制，你这挣的工分多，你这挣的钱也就多。 你还真的是有点像， 你要是胖了之后还更像那个时候、 嗯、 就是而且我感觉朝鲜好像跟苹果特别有关系 啊，对对对， 这女孩当时跟她的女演员苹果红 叫摘苹果的姑娘， 对对对对，你这说的很对 是吧，他们是苹果红，咱们是高粱红， 对对对 对, 对，哎呦真是，但是啊你这些美好的不在我童年记忆，我童年记忆很深的就是说金鸡和银鸡的故事，卖花姑娘，你知道那个时候小孩啊已经，他这个朝鲜电影让我产生了这种心理阴影的效果，苦哎呦，我现在情节我都忘了，但是我就记得在电影院里，我就觉得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就这么那么苦啊，然后形成了一个恐惧的印象，就是在这个金鸡和银鸡的故事里有个地主婆， 对 啊， 有一个镜头你知道吗，那真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做噩梦，就梦见这地主婆，打那之后就是心理阴影，女人给我瞪眼睛 你就害怕， 你知道那个金鸡和银鸡的故事他讲的是什么，他记忆已经淡漠了，我还记得一点，就是金鸡和银鸡，就一个是在朝鲜，一个是在韩国，那么生活在朝鲜的那个金鸡呢就生活充满阳光， 嗯， 到处都很灿烂，到处都是微笑和花朵，那生活在韩国的那个呢，就是命运就非常悲惨了，所谓冰火两重天啊，那个就生活在苦难中。 但是现在好像完全倒过来了。 那是我们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有口，就是除了我们社会主义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需要我们社会主义人民去拯救他们。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有点偏颇。就弄出了这些事儿，就让他觉得好像不应该是。 但这个他这个，你说他这个偏颇啊，他有的时候让咱们觉得呢挺亲切。你像我那天在网上，当然也是有点歪曲哈，就说朝鲜什么情况呢？说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有一个社员叫郑龙万，郑龙万呢到河里捞鱼，好不容易摸到一条鱼，跟老婆说赶快煮了吃，老婆说没锅啊，有菜吗？没菜。有盐吗？没盐吗？这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啊！郑龙万气坏了，啪又把这鱼扔回到河里，结果那鱼临落水面之前，右边这鱼鳍咔竖起来了，金正日万岁！其实这也是说，就是他全万万众一心拥护领袖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这个，我就想起了这个，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两人是双胞胎，长得是一模一样。 那是 从说话，啊，这从说话到那个神态，到那个体态的这个胖瘦一模一样。这两人呢，有一天高兴了，说我们一块到朝鲜去看看。两人就自费旅游就到了朝鲜。到了朝鲜回来之后呢，这个就前段时间就跟我聊天，我就问他到朝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他说去的原因是要寻找儿时的记忆。为什么说儿时的记忆呢？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啊，和我们曾经儿时少年乃至青年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完全平均主义，社会主义是平均主义的，那时候每个人是万众一心的，那时候每个人都遵守的同一个信仰，在一个共同思想的指引下大家共同前进。他说在朝鲜看到这一切就是这样的，他当地的公安部派了四个公安天天接待他们，派出最好的车天天到哪去，你只要说到哪就赔的。两人回来以后就在房间里就大发感慨，他们也知道这个房间有人监听，他们就这两个双胞胎是喜欢开玩笑的，然后就大胆说金日成牛逼呀，把这个社会主义的朝鲜领导的这么好，他们一个人在抗击美帝国主义，现在全世界人都不敢抗拒了，他说连中国好像跟美国都搞友好关系，金日成牛逼呀。第二天敲门有人进来说是向他们鞠一躬，说是这个我们党和我们的组织经过研究，准备授予你们二位呢勋章，请你们接受我们的仪式 啊。还有这么一故事， 还有这么一故事。 但是也有些时候他跟外国人这待遇确实有不同，你说你还别讲朝鲜，朝鲜有赌场你知道吗，有夜总会，现在都有了。 不是，那是前段时间搞什么开发区， 我报道过你知道吗，他是规定就是说你服务员朝鲜人，你不能赌，你赌要重罚 啊，对对， 严厉处理你， 对， 主要是吸引我们东北客。 对，后来我们这也封了，把它封 了。 后来封了。嗯， 还这样的。 对对对。 哎，单纯你长得这么像朝鲜人，你 对谁像朝鲜人？ 有点真有点。 韩国人行吗？韩国人 我也不像。 韩国人，你对这个有什么印象呢？ 我前两天因为不是这个核问题嘛，然后大家都在聊嘛，然后我听我一个叔叔就说，他说说你知道那个朝鲜的士兵他们穿什么吗？ 穿什么？ 那我问这个问题就肯定不会是袜子了。 不穿吧？ 赤脚吧？ 那不可能，那寒从脚底起，那对身体不好。嗯。 那穿什么呢？ 你想不到，跟我们那个说起来像古代妇女用过的一种东西。 哦，裹脚布，裹腿布啊。 裹脚布。 谁跟你说的？ 我一个叔叔跟我说的。 是志愿军吗？ 没，那具体啊，就是大家就可能当个笑话听了，就是确实是他们就是拿那个布条，然后裹着脚的那种，然后参加训练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不是士兵很累出了汗吗？然后会有汗渍留在上面。 嗯。 然后他们晾那个裹脚布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所有的裹脚布晾起来的时候，必须是那个有汗渍的这一边，然后。朝着统一的方向， 啊， 必须是这样的。 军队是这样的， 对，他就是 就为了统一流汗， 不是他 为了统一，然后晾晒， 肯定是为了整齐， 对，就这种。 嗯、啊，这还有这么一说， 那就是说咱们的儒家文化的这个所谓。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在韩国的士兵中弘扬光大。 那你不能这么说，这当年咱八路军不都是这个吗？ 对，但是这不是已经过去了？ 不，韩国，我跟你说，这次我还看香港报纸对他的军力分析哈，说是这个，当然他这个军力很难说，但是他有10万特种部队，非常猛。你知道前两年这1996年出现过一个事件，你就可以看到韩国士兵，就不是韩国士兵，朝鲜军人，特种部队。坐一个潜艇在这个韩国海岸登陆，然后呢26个人登陆了，韩国出动4万精兵围堵，最后呢就是打死了25个人。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因为他这个潜艇搁浅了，他走不了了，他走不了了，就死战了。然后到最后发现这里边有自相残杀的现象，比如说就是这个你体能较差的潜艇上的工作人员，就让特种部队就是死了，好像是11个人在潜艇里发现11具尸体，互相都是近距离击中， 哎呦， 头部就敢死队啊，就是确实是猛。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丹晨，你不是要去这个韩国吗？哎，我想问问你，对韩国人的这个性格，觉得印象强烈吗？ 我觉得他们挺有礼貌的。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戏，上次说了嘛，就是他们的化妆师啊、造型师啊，都是韩国就把他们请过来的。然后就是跟他们待久了吧，你会老觉得老鞠躬。老鞠躬，我说哎，鞠躬鞠久了会不会得那个什么颈椎会不会有问题？然后就特别客气，而且很礼貌的那种。然后他们我觉得做事特别严谨。你看啊，像国内就是拍戏的话，就说啊，你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就这样了。他们不，他们就是问导演说，你比如说这个是严丹晨的家吗？导演说是，好，那说哎，严小姐请我站在那儿，然后他就跟你拍照片。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希望我搭配的衣服然后能够跟你的家居的氛围，包括你壁纸的颜色，然后你整体有一个协调的东西。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那种特别细节的东西， 严谨已经落实到细节上。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往往就是说看大片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说肯定的宏观的东西绝对是牛的，差距在哪？其实就是在最细节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棒的。 所以说，为了这个市容啊，人家连脸人都帮你配合，都整容嘛， 对， 整容嘛。 因为你觉得你做艺人嘛，为了让观众看得漂亮一点啊，老了一点什么怎么样的，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啊。你倒觉得这玩意儿挺好？ 不是，你问题是，你看他们总统他们都整容啊。 韩国的， 然后卢武铉还是谁吧，然后把眼袋都抽掉了。为什么我总统代表的不光代表他的形象，因为抽完眼袋据说是那个能年轻一些，他代表的是他们韩国的形象，所以我觉得他能有这个意识也是好的。 你看咱们这得到的印象都特别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就整个这个朝鲜民族哈，虽然现在也有人说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种东西，但有时候你觉得，你比如说他们抗议日本啊，这种断指你见过吗？挑和，就是他这个内在有一种特激烈。 电视不是放了一次？ 我觉得激烈的东西咱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是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呢？当时我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泰坦尼克号播得特别火。 所有的人都去看，然后当时的票房在国内是相当的好， 对， 但是我们学校韩国留学生很多，抵制不看， 为什么呢？ 我问他们，因为他们就这样，他们可能当时是因为好像要抵制美国对他们的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 正好有某一个政策， 对对，然后他们就特别。就是很自觉的那种，我就不看。 韩国人的这个民族精神确实让人真的是非常敬重的，就他有一种强烈的就是集体主义精神。这个集体主义精神好像也不是什么什么党的号召， 不是说什么， 就他 被强 加给你的，来自于一个自发的，就他们那个抱成团，然后形成一种强悍的那种力量。你看韩国人，你在那个国家开车一定开自己的车，就是其他开其他车是耻辱，开美国车、日本车，他认为是耻辱。 但是是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也容易走火入魔。你看这个，我有一些事儿，就觉得你知道现在在韩国，婴幼儿这个得精神病的占到整个精神病的30%。 哦，是吗？ 为什么？现在就是说韩国这个家长啊，他的那种这个恨铁不成钢，三岁孩子学瑜伽、学哲学、学这个学那个，而且你知道，甚至能够走火入魔到什么程度？有一种叫割舌的手术，你知道吗？韩国好多家长 啊，我知道，就是因为韩国人他们说那个英语很重的那个什么， 对对对， 口音， 这种音，他们觉得说我们这民族吧也有个短处，舌头短，就是说是，据说呢，就是说这个舌头下部连接下颚的这个组织，你不是舌头短，他觉得他孩子发英语发不清楚，他就把他给割开，割开他舌头长灵活，你说他能到这种程度？ 那就是说他这个民族是对自己有非常严，就刚才跟你讲有严谨的，就他的严谨还体现他对自己的人格或者说意志他有要求， 就是比较自律呗。 所以 这 个、 我觉得 这 一点 真的是， 你看你这自律到真是改造身体的程度， 对， 哎呦， 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很钦佩韩国人。你看那个 人就是这样的，你就说你对别人狠不算什么，你能对你自己狠，我觉得才牛。为什么？你把你自己管好了，每个人把自己管好了，那就不存在其他的东西了。 这就是你对整容的看法吗？ 不是整容， 你把你自个儿的脸割切割好了。 不是说整容，我就是说整体的那个自律的东西，最起码他会有一种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那种 自我约束、 约束能力。你比如说什么国庆七天，电视上多少呀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太多了。为什么？你说罚款也罚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没有这个意识，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是 你没有那种管好自己的意识，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一点东西。 哎，真是，咱们王老师对此有何感触啊？ 我们是他们的文化上的祖宗，结果我们呢，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没有自律了。可是自律在他们那有，尽管你天天在鞠躬，但这个鞠躬是表示对他人的尊敬，也是对自己的尊敬，所以他就这个文化就形成了良性的循环，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我看啊，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比如说这个万众一心呢、啊，按说是好事儿，但有时候啊，你要是发展到某种极端呢、啊，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关于韩国原来开奥运会，不是也传出一些新闻吗？就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我们也要拿到好的成绩，要不然整个民族都不答应。你有的时候，你甚至你包括你像这个朝鲜，他这个核爆，那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一定要达到。 朝鲜这个核爆可能是一个特例，就是这个可能是金正日啊，他这个他手头已经没牌了，他要打这张牌。就是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当然是金日成时代。因为金日成，你看他们虽然是父子，但金日成给你的印象真的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就当年对毛泽东的那个评价是可以用在金日成的身上的。而且你在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自信和豁达，他真的是有领袖风范。但是而且金日成呢和中国的关系真的是很友好，因为他当年抗日战争是在长白山那一带打游击嘛，他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个感情还是真的。就是所以那个时候中朝两国的那种友，你看胸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时候我们唱这个高唱的这首歌曲跨过鸭绿江，帮助朝鲜人民打击日本，打击美帝国主义，除了是保卫我们的家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向兄弟伸出援助之手。而且金日成给我的印象是，就是尽管他们也是搞个性崇拜，跟我们中国是一样的，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对他是有敬重的。 都是光荣伟大的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别说金正日啊，金正日对电影很有研究啊，你知道吗？这金正日据说是朝鲜的一个电影专家。 我还听说我们的金正日同志，领袖金正日同志，经常到电影制片厂去，去的次数目前统计说是已经达到10000多次了。 对， 是。 可是这10000多次，10000多次，你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要去？当然，在此我们就不便说了。 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看不着朝鲜的片子呀，这是一个挺郁闷的事情。 因为市场不接受。因为当年文化大革命啊，我们是因为文化禁锢嘛，那个时候有很多外西方的片子，我们除了看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我们就没有别的片子看。现在你再拿朝鲜片子看，观众的以现在的欣赏水平是已经不屑接受朝鲜电影。 但是你问题是你都没看着啊。现在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港产片、国产片，然后美国大片，包括什么伊朗的片子我们都有看到，韩国片就不用讲了，但是朝鲜的片子真是没见过。 对， 真的是没见过。就问题是不是说现在他们拍成什么样了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在你的一生中都没见过？ 我没有，以前我看过片段，就是老片子嘛，但是现在的就是说朝鲜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拍出来的电影是什么样不知道。 我可以给你看看，那给你看看朝鲜街头，你不知道什么样子，咱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是 还很漂亮吗？ 漂亮啊，那是铁丝网。 我那同学就说朝鲜非常漂亮。 这是纪念碑，就是晚上11点就关灯。晚上11点关灯。 这是烈士纪念碑是吧？ 对啊，人民英雄就相当于咱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啊。 我那朋友就说在朝鲜还有一个感触，就是那个城市很漂亮，非常干净，非常有秩序，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所以他 是军事化的管理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当年他这个有一个朝鲜电影，好像叫什么钢铁战士。对，那个时候我留下的印象啊，是不是钢铁战士？ 不是，不应该叫钢铁战士，是我们中国有个电影在钢铁战士。我不知道你。 但是我印象就是朝鲜人不怕刑讯逼供，这也是我的一个印象。好家伙，就是、这个 他们说朝鲜士兵可牛了，说一个人必须抵10个人用，就是不像中国那种还分什么空军啊、陆军啊、海军，没有，他就是全能，必须你是坦克你也会，那个什么飞机你也会，因为他们人少嘛。 关键是得不要命。 对，这个朝鲜人是敢拼命，我就觉得敢拼命，就是他 历史上这个朝鲜民族出刺客， 对， 动不动就刺杀谁，那个什么， 当年不是在 安庆奔， 对， 是吧？安庆奔。